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本时段鼓楼周边车流相对集中，鼓楼西大街东西双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各位好朋友们，下班了吗？ 起蹦迪的时间开始了。 对，我们怎么哎？好的，一二三四。 知道我俩这个在直播间的方式特别像那个广场舞，扭大秧歌的感觉。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跟我想象当中完全不一样啊！我怎么觉得应该是一个更不一样的跳舞的方式？ 对 啊，蹦沙卡拉卡。好了啊，为什么一开始要跳舞呢？是因为下班了啊，对对，一下班就跳舞。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已经在下班路上的朋友来说呢，此时最需要的是一种向前的或者回家的一个动力啊。 对，所以呢，今天送上第一首歌，来自 Goodbye Work。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下班快乐 ，Happy。 好，第一首歌 Walk On， 这首歌来自于 David 陶喆， 享受一下下班时间吧。 既然我们生来两只脚，别不舍得迈开步，自由自在到哪里都好，不用别人的地图，你知道你要往前面奔跑，不需要说明自己就是流星，你知道你要往未来寻找，没有人拦得住你跳跃放肆的想象，跟随你的感觉，别怀疑， Just walk on， walk on， yeah， 就是这种感觉，你坚持就确定，变模糊，你知道你要往前面奔跑，不需要说明自己就是流星，你知道你要走未来寻找，没有人拦得住你跳跃放肆的想象，跟随你的感觉，别怀疑， Just walk on，决定又决定，听着你的音乐，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来，下班快乐。首先送上今天的 Goodbye World， 我们第一首歌是来自于陶喆的 Walk On， 就是说大家呢已经在路上的朋友可能会找到一个向前的回家的或者是奔赴今天晚上的约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对，顺便要提醒一下各位朋友，这两天今天是霜降的节气，也算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 对， 然后这两天可以活动一下自己的筋骨， 哎， 吃完饭的时候饭后百步走。 刚想说好，这两天可以赶紧说到被窝里捂一下自己啊，穿得暖和点。另外呢，其实我觉得温暖的方式不止一种，不是说你吃一顿火锅你就温暖了，或者说呢，其实我们可以在一个非常棒的福利的 party 和一个派对里面找到温暖。 对，比如说在下午的时候和自己的小姐妹们享受一个暖阳的下午茶呀。 对， 嗯， 或者说呢，你其实有的时候会觉得，哎，浪漫这件事情呢总是那么容易想得到，但是却做不到哈。现在就要真的把它去付诸行动，为你爱的人送上一束花，或者说呢带着你自己的年迈的父母去做一些体检，为他们来尽孝啊。 嗯，或者说在异地他乡能有自己的人带着你玩。 好吧，其实每天我们都在这边这么说，大家都说好了，知道你们要说什么了。 对， 我们也就不在这边这个绕弯子，就是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的人保车主派对提供的福利。 时间呢会截止到10月26号，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方式呢就是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抢货大军啦。 对，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很多的内容，方方面面，你要自己去试一下，我才知道。就是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啊，现在大家就可以搜起来，关注起来，然后呢回复四个字。就很方便啊，直接回复车主派对，然后呢他就会给你推送很多的福利，然后你就赶紧去自己去发现那些福利吧。 我们刚才说的他都有，还有很多没有说的，等着你用一双发现的眼光去发现他。 对，反正这样的好事儿我们总是会第一个想到大家的啊。 这首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上次你翻译是 Zunia Zunia。 对， Zunia Zunia 啊，这是一首罗马尼亚语演唱的歌，而且呢有很可爱的孩子用童声的演唱，觉得帮大家来放松一下疲惫的一天的神经啊。顺便呢可以在这首歌的节奏里面搜一下，对，然后继续也可以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 Cântăm cu dânsa hopa, zunia, zunia, hopa. Toată lumea, lumea toată-i încântată de pisica talentată. Hopa, hai că-i bună, hopa. Nu ia glumă, toți în cadă pe costică, să le mai aduc o sticlă. Să le mai aduc o sticlă. Toți în cadă pe costică, să le mai din curte, mute au fost și-au rămas mute. Nu știu ce o să fie mâine, dar acum la toți e bine. Cum se vede, măi costică, sigur n-a fost cap în sticlă. Dar ce-o fi fost acolo? Hoppa, țânia, țânia, hoppa. Toată lumea, lumea toată-i încântată de sticluța. 祝你啊！ 下班快乐啦、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看今天的推荐了啊。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些推荐的内容到底有哪些呢？ 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邀您共享视听盛宴。11月3日至4日，大型原创音乐剧《凤凰阿嘉与火山神》，为所有纯真之心而作，不仅仅是孩子。 王牌推荐， 我们要先为大家做一些小提醒，别怪我没有说啊，就是我们现在的白给100块的奖金，现在已经累积到了 2300块。 说话的时候得带颤音的哈。 今天才突然有一种这个心头一紧的感觉，就前两天感觉这个数字好像不在自己的概念范围。 为什么有一种欠了别人钱没还的感觉？好想能欠一天再一天，这个心态固然不对，但是呢，其实我突然想，这是我应该给大家的，所以说不能一直把它捂着，所以我特别希望今天就把它发出去。 对，所以呢，首先你要联络我们，找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先关注白街 FM， 然后呢，就可以准备参与我们稍后在下面一个时段啊，就是5:30之后的这个预热题了，然后。要特别提醒，如果你的电话真的被接通，每天我们第一道题都是跟天桥艺术中心啊，现在这个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的演出季有关的，所以你可以去关注一下。 对， 说不定能帮助你至少在第一题上面不要答错啊。好， 哎，你在透题？ 哎，也没有啊。大家其实都明白我们的套路了。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王牌推荐。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演唱会，好不好？ 2018与他同行大型公益演唱会呢，将会在10月9日糖果 Live 举行。与他同行呢，是一个以关爱动物为主旨的公益项目。这是一场演唱会的主题是善待动物，反对虐杀。所以呢，现场也会请到老狼、马条，还有桑鸿飞、郝云等这些歌手来参与其中。 是啊，公益主题的演唱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老狼的歌，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听这首《爱已成歌》了。 爱已成歌，唱歌的人已变成风景，美丽的往事飘零在行人匆匆眼里，谁能把一支恋歌唱得依然动听。偶然的天晴，偶然的谈起旧日电影，相爱的人在黄昏，像童话一样别离，别离在我们脸上写下人生无常，叫我们青春的从前漂流在四方的痴心上面，让我们心醉的时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叫我们青春的蓝蓝的天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碎的似水流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爱已成歌，唱歌的人已变成风景，美丽的往事飘零在行人匆匆眼里，谁能把一支恋歌唱得依然动听。偶然的天晴，偶然的谈起旧日电影，相爱的人在黄昏像童话一样别离，别离在我们脸上写下人生无常，叫我们青春的从前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碎的时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叫我们青春的蓝蓝的天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醉的似水流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叫我们青春的从前漂流在 牌推荐。 突然一下发现很久没有听老狼的歌，尤其是他当年的这些像《爱已成歌》啊，或者《来自我心》啊这些歌，你再一突然听到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上披了一件校服。 对，总会有那个校园青春的气息蕴含在里面， 真的是。而且他的歌特别适合在傍晚的时候听啊。 是的。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推荐的是央华世界经典大型舞台剧《犹太城》，10月9号保利剧院上演啊。这是一部以反法西斯为主题的戏剧，而且是真人真事来创作而成的。 对，而且剧中呢用到的13首歌曲也是全部都是由二战时期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创作而成。 对哈，这是一个这个舞台剧，这个也是想探讨说人为什么而活，在生命的绝境中去歌颂人性的伟大啊，它并不是单纯去反映这个民族的苦难的。 是的。 另外呢，还有一个电视剧呢，叫这个美剧叫做《罗曼诺夫后裔》。 对，这是一个脑洞很大的剧集，因为它每一集都讲的是一个独立的故事，而且每一个故事发生的国家也不一样，但是主角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相信自己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罗曼诺夫家族的后裔。 哎，这个故事最后也是巧妙的串联起来了。 是的。 而且导演呢，据说是之前广受欢迎的美剧《广告狂人》的导演。 对对对，看过的朋友应该都很期待了吧。因为其中最受关注的一句话就是，你是谁不重要，这个产品能不能卖出去最重要。 见过你亲的吗？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我走过没有回头，我记得忘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我唱歌没有对过，但我记得，可我快忘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满天雪花， 我走过 没有回头， 我记得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那是你还是个 着你的名字刻在了墙上， 我画了你的模样对着弯月亮，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当我们来到今生各自天涯， 天涯相望今生面对谁曾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下班快乐了。这个月其实还有一部新播的港剧叫做《跳跃生命线》，是一部医疗剧。 对，讲的就是医院救护队争分夺秒救死扶伤的故事。而且在医学上，这个心脏停顿后的10分钟内，如果能及时进行一个心脏复苏的话，是有机会存活的。 其实说救护员其实就是掌握这个黄金时间的第一人，所以说我记得以前在看一些相关的常识的时候也会发现，诶，如果我们都多多的有意去掌握一些这样的知识的话，哪怕你可能在当时那样一个危急的时刻只是出了一点点的力，但是其实对于这个需要救助的人来说有可能是救了他的命。 对，很重要。其实这部剧呢就是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看其他一些剧的时候，其中都是一些披着外衣来谈恋爱的故事，但是这部剧很不一样，叫做跳跃生命线，它走的不是谈情说爱的路子，而是一部很职业的职业剧，就很专业了。 对， 故事都比较写实，而且每一集呢最后都有一段独白。 对，这样比较好。对，因为其实已经看腻了那样的，好像感觉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职业的外衣，然后呢就发现说其实还是偶像剧的本质啊，还是霸道总裁你爱我我爱你之类的，实在是太没有意思了。 所以这部剧还是值得期待一下，叫做跳跃生命线。 好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随时联络我们，找到白街 FM 就好啦。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今天两件三啦。 听不懂，但是呢音乐的魅力就在于说它有时候无国界啊， 对， 是一个旋律都可以让你其实仅仅是唱到离别，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莫名其妙的开心起来。 音乐这个旋律传达出来的情绪很重要了， 这样其实有点不厚道，因为别人的离别而开心啊。

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六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一闪一闪亮晶晶，留下岁月的痕迹。我的世界的中心依然还是你。一年一年又一年，飞逝尽在一转眼，唯一永远不改变是不停的改变。我不像从前的自己，你也有点不像你，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日子只能往前走，一个方向顺时钟，不知道还有多久，所以要让你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的美丽，日子只能往前走，一个方向顺时钟，不知道还有多久，所以要让你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 节目里面老是想特别深情的去表白，我觉得是次数多了以后也没什么意思。但是对于一直支持我们的听友，我觉得最适合送给你们的这首歌， 来自王力宏《依然爱你》 啊。适合送给大家的歌其实很多， 嗯， 而且你看，大家都为了2300块钱集聚到这里，我们必须得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意。 是的， 对不对？ 记得关注白洁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连的杰。 哎，这个咱们不要老提钱不钱，就是真的是，要不然人家是吧？不听咱们节目，人家也不知道啊，是吧？ 对对对， 啊、 记得。这个听到我们刚才喜大普奔的消息之后，记得发个朋友圈广而告知一下。 对，我觉得有很喜欢坦诚的朋友。 嗯， 你看就有听友说坦诚的说，我就是为钱而来。好吧，谢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对，我们是一个有态度的节目，经常会分享一些好的音乐，当然有一些对于一些最新的文化呀、影视啊，包括综艺节目啊、这些评论，当然其实我们也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福利， 对，还有一些有品质的广告送给你们， 实实在在的都是。 哎呦，这波优惠没毁，直接发北京美丽的十月，让你无法拒绝。我和我的 homie 来到车主派对 ，follow me 来的晚了，必须要排队。这里优惠令人血脉喷张，千万的车主齐聚一方，我们是车险界的实力担当。Come on， 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洗车、打蜡、换滤芯、鲜花、咖啡和美味，只要你想，全部拿回家。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 4001234567。来自22世纪的机器猫哆啦 A 梦，受野比大雄后代的委托，来到大雄身边帮他解决问题，并且尽可能地满足大雄的愿望。在他的帮助下，总是迷迷糊糊的大雄逐渐找到了勇气和自信，但是他对哆啦 A 梦的依赖也越来越强。如果总是依赖别人，那一辈子都不可能长大的。终于到了哆啦 A 梦要回到22世纪的时候了。这一天，哆啦 A 梦愁眉苦脸地对大雄说，他要回去了。大雄又哭又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这让哆啦 A 梦更加发愁了。他很担心自己回去以后，大雄会不会独立完成作业，面对胖虎与小夫的攻击，他能不能有所反击呢？虽然大雄很难接受哆啦 A 梦要回去的事实，但在爸爸妈妈的劝说下，他还是同意让哆啦 A 梦回去了。时间来到了2018年，回到未来的哆啦 A 梦始终牵挂着大雄。这一天，他决定回来看看大雄怎么样了。他再一次从抽屉里跳出来，发现大雄依然是迷迷糊糊的样子，但是他家里却完全变了样。厨房里多了家用净水器，餐桌上摆放了美丽的鲜花和甜美的蛋糕，大雄的衣服一件一件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衣柜当中，就连爸爸的旧车也被养护得崭新锃亮。照片墙上满满都是他们自驾出游和去五星级酒店用餐的欢乐景象。天哪，大雄，我不在的日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些都是人保车主派对的福利啊！10月18号到26号，加入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百万福利看这里！来来，车主们，汽车保养防冻液、咖啡蛋糕永生花、共享汽车和签证，拿走拿走，别客气！ 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10月18号到26号盛大开启。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加入抢货大军，瓜分百万福利。人保直销车险，做车主身边的哆啦 A 梦。 燃烧我的卡路里， 可你唱的不错啊， 这不是我唱的。哎，你现在这个挖坑的方式很特别哎。 尤其刚才那一句啊，燃烧我的卡路里那句，哎呀， 好了，我已经看到平台上有很多朋友说，在探讨哆啦 A 梦的时候说这广告太狠了。 幸福来得猝不及防。 爱情付出为我这儿吗？辛苦，我自己记录。 的幸福来自孙燕姿。 我们的幸福就是你们开心就好了。 希望大家的幸福也是跟我们有关的。 嗯。我为什么觉得说今天就是大家的幸福都是和这个两千三有关系的？ 所以说大家的幸福是跟我们有关的嘛啊？OK，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是的、 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游戏，其实说到在游戏界呢，这几年有一些，比如说比较网红的爆款的，比如说前不久那个青蛙是吧？ 对，旅行青蛙。 哎呀，一时间让所有人都成了空巢老人，就体会一下那种悲凉的心情，怎么还不回来啊？那最近其实有一个网红爆款游戏呢，席卷了朋友圈，就连人民日报的这个微信号呢，都评论说这款国产游戏。其实父母和孩子都可以玩一下。 嗯，这个游戏呢，就是中国式家长，就是最近有关于这个词都被用烂了。 对对，真的，我们都不赞成什么现象，都说一个中国是什么，中国是什么， 对对对对， 中国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但是这个游戏好像不太一样。 是因为它是其实通过游戏的方式让父母和孩子达成了一个角色互换的沟通效果。 对， 也就是说在游戏当中你将扮演一位来自普通家庭的家长，伴随着自己的孩子游戏过程一步一步的成长学习。就是重点是体验他从出生、小学、中考、高考这几个非常重要的人生阶段。 我不要，我不要。 让你去感受一下三年高考五年模拟。 对，但其实这个命运，孩子最终的命运是你来亲自决定的。 是的， 游戏当中玩家的目标呢，就是把孩子送进大学，然后让他毕业后有个好的工作。 是的， 从刚出生开始，游戏就已经显示高考倒计时，很扎心的一件事儿啊，对吧？ 游戏当中呢，你还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游戏手段来提高孩子的各项属性， 对， 而且让他学会更多的技能，比如说学游泳、学钢琴。代数的初步， 天哪，听上去就还挺吓人。反正还有很多让人闻风丧胆的，比如说面子对决，比如说其他的玩家可以向你发起这个对决，然后呢，比如说也会有什么一些场景，比如说塑料姐妹花啊，远房的亲戚啊，熊孩子呀、老同学、女强人啊，就这些嘛，这角色都是我们身边的。 是的，其实这个时候你就要用这个杀伤力很强的台词把对方 PK 掉。 比如说，我儿子天天就爱吃饭，身体壮，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又没有吃你们家的大米，对不对？ 当你家拜拜了。还有再比如说，就其实每个人的秘诀都是学不出来的。比如说我就不爱学习，但是学习照样能好。 哎呀，真难得啊。哎，这个 就是说讨厌的话呗。 对对对对对，就是、还有收红包的环节等等等等哈。我觉得我们就不把这个游戏全都说清楚了，因为其实还有很多环节是从孩子的视角去出发的哈。 对， 然后呢，总之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其实你会不断在里面去切换视角，然后呢会有一种换位思考的效果。 如果说你当年也曾经在爸妈的监督下一边抹泪一边学习的话，现在又恨不得说给自己的孩子报十几个二十个辅导班，不妨玩玩这个游戏。 对，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去设身的处地的去想一想啊，让他去说，让他去说，让他去做，对，是不是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让他去说，让他去做，让他去做，给每个孩子一个自由的心，快乐去生活。每个孩子成长过程中都会有一个梦，所以每个孩子的未来都有所不同，给他一个干净的天空去跑去追去飞，你不必担心他会迷路对错是非，他也许根本不需要你的帮助，他会找到他的理想，他的快乐出路，这就是他本该有的追求，他的态度，何必按着自我方式给他不平等的约束。在这个欲望世界里有理想多不容易，别藏起他的吉他，让他试着创造奇迹。我们也都曾经遇到有理想不被欣赏，每当我们想到这一刻却都不会忘。让他去说，让他去做，给每个孩子一个自由的心，快乐去生活。让他去说，让他去做，给每个孩子一个自由的心，快乐去生活。你想要让他得到很多，获得的比别人多，给他做不完的功课，让他离不开这课桌，你看得见吗？嘿，他的笑容早不见了，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在家和学校之间穿梭，这不是他想要的，他想要的你不知道，你认为只有考上名牌大学才最重要，他画在墙上的画你从来都没有看过，他嘴里唱的都是他在生活中的创作，别捂着他的嘴，别挡着他的腿，让他去说去做，别等到有天会后悔，这世界经历后才知道没有想象中好，给他更大的空间，他在不会变得渺小。让他去说，让他去做，给每个孩子一个自由的心，快乐去生活。让他去说， 蓝色的海，幻想快乐的生活，扬起自由的帆，在成功这条路上永远看不见终点，你该告诉他的不是逃避，勇敢面对危险。人生很多人都学不会，很多人都总以为，很多人都不懂自由和爱到底多珍贵。有多少人曾告诉我们继续你的梦，又有多少人在耳边说过这样做也没用。爱他不是给他更多，学会松开双手，他的未来不是满分，或许是个精彩人生。人生不会白过，但理想瞬间就会埋没。那做过不一定行，但没做就一定是不行。 这歌真的像歌手的名字一样，唱的人心里特别的爽。 对，是来自爽子《自由的飞》。 多么想啊，在我童年的时候，在我还在上学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一首歌，然后当着我的老师的面唱给他听，让他去飞，然后我就真的飞出去了。去吧，你自由的去飞吧。 其实刚才这个网络游戏也是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嘛，就是时不时的我们如果身为家长的话，也可以想一想教育孩子的初心到底是什么。 希望他有一个精彩的属于自己的人生。 一个自由的心，快乐之声。 时间差不多了，我在犹豫今天我们的这个有关于这个你的新发现是不是要 可以啊，可以播一下。 王牌新发现， 可以啊，可以播一下。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今天呢要带大家发现一家小型动漫文化中心，它是位于朝阳门附近，环境欧美，里面分成大厅、吧台、公主房还有狼人杀四个部分。店内的装潢也十分用心，还有丰富的手办、高达模型，可以说是漫迷的天堂。这里呢，以二次元的人群为核心，集桌游、手办、模型、cosplay 内景，还有电玩、K 歌，集为一体的综合型轰趴会所。所以呢，不管你是想和久未谋面的亲友欢聚一堂，还是自然一身挑战头脑风暴，这里都能提供你想要的。不用担心你不会玩，不用担心无聊，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会以热情好客的姿态来对待你。既然提到了桌游吧，就在和大家分享一种桌游的新方式，叫做剧本。据说诞生已经很久了，但是最近我才参与其中。换种说法解释就是剧情版的狼人杀，因为每个人他都会有一个人物小传，你要先了解自己，再去执行不同的任务。周末闲暇之余，可以约着朋友们去感受一下。好了，这就是今天的王牌新发现，老白，该你出题了。 好嘞。2300元的现金红包就在我的身边，现在我们马上要出题。 欢迎来到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下面有请趴题主持人闪亮登场。 要要， 十月车主大派对，尖叫福利派过瘾，洗车保养防冻液，滤芯体检净水器，国际驾照翻译件，共享汽车驾驶券，人保优惠惊喜多，错过一次毁一年。要问活动在哪里？微信关注北京人保海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加入抢货大军，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 4001234567。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想要赢走2300元的现金红包，先回答我的问题。请问，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卡朋特带来的《Yesterday Once More》，昨日重现吗？是吗？一定要记得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 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林的杰。 简单吧？ 超简单，这送分题啊。 是魅力的最好触角 La Fiesta 菲斯塔，秉承感性运动设计理念，优雅中饱含力量，动感中更具格调，为你开启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北京现代， 无论出发还是归来，这段行程让关心您的人放心。滴滴出行提醒您，请提前添加紧急联系人，并习惯使用行程分享。

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有些听友其实已经成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他们答错了预热题。 对，我们要重复一下今天的预热题吗？就是请问刚才我们听到那首来自卡彭特的歌是叫做 Yesterday Once More 吗？ 对，本来刚才我们想选一个，就是刚才说那个 Shavi 那个朋友、Shavi 他，但是他答错了， 是很可惜。 对，也有一些听友威胁我们，说啊，你们如果不选我，就是有内幕。 总之，现在起大普奔都要告诉各位朋友，欢迎乘坐娱乐最王牌的白给100块专车。 现在也不确定是不是会选他，但是柯英风桥他说下周领证选我们，就当你们随份子了。 我觉得现在钱包一紧，该随的份子太多了。 我们这辈子随你多少份子的？好了，先来听王菲《乘客》，稍后电话打出，注意你们的手机哦。 高架桥过去了，路口还有好多个，这旅途不曲折，一转眼就到了，做你 这是王菲的《乘客》。我想有一件好消息啊，或者说一件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10月2号北京范儿潮我听北京电台2019广告资源推介会就要如约而至了。 是的，届时呢有著名 DJ 白洁、还有佳佳、郭伟等18名著名主持人将会变身推介人，通过精彩的创新舞台剧的形式，充分地展现北京电台的传播影响力和商业价值。 对，这次推介会是开放式的报名啊，相关领域的听友呢，哎，就是你们如果是有可能成为我们的这个啊，是吧？金主的话啊，可以积极参与。当然，合作方我们也欢迎各位合作者可以前来参与。欲了解更多有关于这一次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荐会的详情，可以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广告两个字就可以参与报名了。来找我们北京电台，找我们娱乐最王牌就没错了。好了，我们的听友在线上了啊， 来听一下他的声音吧。 对，你看我们更多的推荐我们这个广告推荐会啊，让我们这个是吧， 有更多的金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 这个当然跟我们的这个单元没有什么太多关系，因为这是我自掏腰包啊。接下来来 Hello 嗨， 你好，爱哥好， 你好，怎么称呼你？ 你好，叫我小张就可以。 小张， 对，小张的微信的名字叫做张小可爱。我们其实刚看这个名字，以为是个女生来着。 是的，然后一看到 张小可爱是闺女的名字。 对，我知道。你关注我们也有一年多的时间，2017年6月份关注我们的，对不对啊？ 对，16年其实就开始听，但是100后开始关 啊。 对，我就想发自肺腑的问你一句，你现在紧张吗？ 哦，那就是。 哦，好了，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现在虽然人家听不出来他紧不紧张，但是我们能听出来信号不是很好。 对啊，已经这个，哎 ，Hello， 听得清楚吗 ？Hello， 能听见吗？ 可以， 能听见，能听见啊。好了， 有没有停靠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看来这个你不太紧张，你的 停在安全地方了 啊。明白明白，你不紧张，你的手机很紧张啊，一直在抖啊。好，现在准备好了，对不对？反正我觉得我比你紧张，你知道吗？毕竟是我送钱给你，不是你送钱给我啊。 对的，而且 对呀， 参与我们节目之前给我们留言说，那这次能不能入手就全靠今天参与节目了。 对，希望能够在这个双十一的时候为自己媳妇儿买一件什么东西啊！加油啊！希望你如愿以偿。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2018年10月到12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举行，参演剧目近乎正常，是著名的摇滚音乐剧，请问该剧诞生于英国吗？是不是？哇，紧张。 嗨 嗨，听得见吗？哇， 信号被吓跑了吗？ 手机更紧张了。 叽呱叽， 听不清楚。三二一，是不是？ 哎，这是我们史上接到的一个 什么路子，这是 最雷人的一个电话，就是和我们的2300直接 say goodbye。 就前面这点哼哼哈一呼呼，这手机是什么情况啊？ 我们第一道题要作废了吗？ 现在我们电台也就这个我们这个节目真的已经是真实到一定的级别了。 每天要给我俩考试， 挖多少坑给我？ 所以我们要接通一下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了。 跟你说，我现在上一个节目，我就不单是手心冒汗的事儿，我真是脑门都流汗。 对，下了节目之后就觉得 死多少脑细胞。 对，头疼，怎么办？ 这怎么办呢？我们再打给下一位吧。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记得关注白杰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我们这个听友是在接通当中啊。Hello，Hello，Hello，Hello， 两位好。 就是 喂， 换一个还是你？ 你是还是刚才那位张小可爱吗？还是怎么称呼您？ 不是。我没有那么忙，不好意思。 你就接通电话了，你就好好答题，你干嘛还 diss 人前面那个？你说 对 啊，好好的。 人家夸人家，没有人家可爱。 那我该怎么称呼你？ 怎么称呼你？ 姓刘，可以叫咖啡。 咖啡哦， 对， 明白。今天我们 刚才 你看谁说我们的节目里面都是女生啊？老觉得说老白，你看你都选女生答题。我最近发现，随着奖金越来越多，现在男生越来越多了。你准备好了吗？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的全部的题都是不太针对于男生准备的。 好吧，小刘，希望你能够成功啊！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愿望，是不是也要给自己媳妇买什么东西？ 我不敢说，万一没中呢？ 倒挺实在。 对，不敢随便给承诺啊。好，那现在我们准备开始了啊，加油。那个我们要提醒大家，我们刚才那道有关于天桥艺术中心的题目说到的近乎正常，著名摇滚音乐剧诞生于美国而不是英国，好吗？这道题就算过了，接下来我们从今天你的第一题开始吧。 请听题。这几天有一位歌手身穿蓝色西装在舞台上唱歌，不料被大声跟唱的粉丝抢了好几拍，场面尴尬又好笑。请问这位歌手是邓紫棋吗？ 是吗？ 3, 2, 1 回答。 不是吧？邓紫棋最近没有演唱会吧？ 不是邓紫棋，是刘若英。恭喜你答对了。 这道题连我们都不知道。 哎呀，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我应该不是邓紫棋。 OK， 来，请听第二题。最近电视剧《娘道》收视率夺冠，引发争议。请问电视剧《娘道》里忍辱负重的女主角是叫英娘吗？ 是。 就是看了呀。 我妈接着 打。这题还是你妈帮你答对的，合着。 好来， 我们说第三题之前要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游戏规则是一战到底，就是没有第三题反转的机会了。 对，好吧，接下来请听第三题。 历史上的今天，末代皇帝溥仪和溥仪和皇妃离婚，成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皇帝离婚案。请问，向溥仪提出离婚的这位末代皇妃是婉容吗？ 是吗？ 我想想，我想 三二一，快！ 不是，是。 我看你差一点点成笑声， 没有，我准备点凉凉了，好吗？三题已经答对了， 所以第四题你要加油了。 不是，对不对啊？好吧， 不是，好像是文秀。 哇！ 那我们， 哎，这个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好不好？我现在给你300块钱，然后呢，你结束今天的答题。 我们现在给我们自己有一个反转的可能性，好 吗？可以吗？ 是不是有加300的机会 啊？没有，现在你已经答对三题了，还有两题。 就是我们给你发300块钱，你可以选择放弃。 对，你就放弃好不好？好吧。 那我还有什么特别的那什么？当然不可能啦。 这是反套路我们啊。 行，好吧，那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这道题吧。今天珠港澳大桥正式开通了，但是香港和澳门的习惯是靠左行驶，内地是靠右行驶，请问在珠港大桥上是靠右行驶吗？三二一， 这是旁边有人在百度吗？ 是， 你答得很慢呢。这题不算。 好，我们再出一题，加油。 我说三二一以后必须得说啊。 是我，因为我们这个现在已经奖金累积到2300块了，所以我们要为大家来做一个公正、公平、公开。 对，因为你不能每道 好紧张，好紧张， 你不能每道题都想5秒钟以上，好吗？ 问一道篮球题吧， 好紧张， 你来。 刚才有点耍无赖啊，对吧？来，接下来这道题他肯定会。请问在最近 NBA 湖人队马刺的比赛当中，获胜的队伍是湖人队吗？ 太简单了吧？ 不是，这不是差一分。这不今儿个比赛吗？不是。 还有一道题的机会。 我觉得这个 今天这个题太简单了。NBA 的题就是今天的比赛啊。 好吧。我们接下来要问今天的最后一道题了。 你来想一道你自己的关于足球的题。怎么样？ 我心都快跳出来了。 或者音乐题也可以啊。 好的，我们今天要出音乐题吗？ 可以，请问。 哎，等，你确定吗？ 出一道这个题吧，你觉得怎么样？ 好，啊， 我们现在就是开始即兴商量是吧？ 好吧，来， 这个， 来，请问，刚才听到的这个歌是洗刷刷对不对？来自于花儿乐队，是不是？ 大张伟。 没问你，大张伟，你看我怎么能这么简单的问你呢？请问，洗刷刷是出自于花儿乐队的专辑《花季王朝》当中的歌曲吗？三、二、一，请回答。 不是大张伟的专辑吧？ 快，三、二、一，请回答，是专辑《花季王朝》吗？ 不是。 你又不能老是反问我，不能老是反问我啊！但是你答错了。 哎呀，这个套路啊，来的。突如其来。 你恨我吗？ 太过分了。就是炸我呀。 已经胸有成竹的来了，一战到底，达到第四题的时候被我们反套路。 我跟你说，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无论我怎么做我都是错的。 怎么？ 如果我今天让你真的很轻松拿走这个钱，也会有很多人说好吧，你怎么能这样。我不让你拿走钱， 感谢你啊。 现在又多了很多你的支持者，就说啊，老板你怎么这样，你就是不想把钱发出去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奖金累计到明天的2400块了。 对，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已经是真的是踩到了我的心上。 是啊，关键我们问的好多题都是可能男生比较擅长的呀。 对，艾科都 好吧 都已经手抖了。 对，我差点问这个关于逃跑计划的问题了。 哎，我想问一下，如果我们问你我们备选当中的这道题，请问北宋时期的首都是在开封吗？你会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三二一。 这是吧？不知道这个。蒙一个吧。是吧？ 这是我， 人家回答对了。 对，这是我的心凉。我就差一点问他这道题啊。 我就被你套路了。 还好悬崖勒马，保住了2300块，明天就是2400块了。但是很抱歉，今天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 对， 好吗？ 我觉得 好吧，谢谢。 今天的红包必须得给他 double 加棒了，真的。 对，然后稍后把那个二维码发送过来，我们会有给你发两份九块九的小 两块钱。 我现在都已经不太会说话了，你知道吗？太紧张了， 麦克都吓得发抖了。 哎呀，今天我比你们还紧张。 谢谢你，小刘，你带给我们带给我们惊吓的时候，也带给我们一些欢乐。 你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娱乐最王牌， 谢谢你 ，double 的红包会送给你，别忘了二维码截图发给我们。 拜拜， 谢谢，拜 拜。大家 怎么说呢？ 我看了一眼，好像支持我的朋友 还挺多， 占绝大多数。 就是你知道，现在保住这2300块钱，好像不仅仅是保住我们的钱，是保住了大家的钱。 好像这钱是你们给我众筹似的，真的。答错的一瞬间，我不由自主的笑了。虽然老白有点无赖，但是做得很好。我从小到大，我跟你说，从小学的幼儿园开始，没有因为好像我做错一件事情被鼓励过。但是其实并不是这么说啊，其实我们为什么要把题目的难度升高一些？是想 有更多的参与权， 想见到一个真正的能够超越今天小刘这样的高手出现。我觉得他已经算是我们近这么多天以来遇到的最强悍的选手。 对，一般最近这几天陆续收到的信息都是第一条就是已经过不去了， 因为他你不觉得他答题他也是有套路，他一直在用心理战去跟我们去博弈。对，他是不是学过博弈学呢？我知道，反正他老是反问我，在反问我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他肯定没有在旁边百度之类的，但是他其实已经把我们的节奏打乱了。 对对对。 同时他给了一个他自己思考的时间。 是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其实并不是符合我们真正的游戏规则的，因为首先你不能老反问，因为我们只有3秒钟的反应时间。 你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就好了。 对，但是我还是谢谢他为我们提供了这个游戏的一个全新的感觉，对啊。好了，艾科，你别抖了，已经结束了。 我这现在手脚冰凉，怎么办？突然间觉得保住了。 哎，不要再说我是什么守财奴、什么葛朗台之类的了，好不好？ 不是，现在就是平常大家会叫你老白，挺善良。现在应该老白，你太善良了。 好了，今天的音乐题，音乐题马上开始。 是的，举报你的手机吗？对话框，对话到白吉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节、点灵节。 对，这道题是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的。 刚好今天和大家简单的透露一下，霜降， 对， 是秋天最后一个节气了。 算是我们的小提示啊。准备。好了，准备好了，现在我们就要可以开始今天的音乐题了。 三二一，请问这首歌曲的歌名是什么呢？不用加手机号码，发送到白街 FM 就可以了。 好，再来一遍。因为除了发来最快的一位有小红包，我们在当中还会单选一位幸运者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我特别想就是接唱下去。 对对对，出什么 煮酒的天。因为那个两个字我刚才本来想问大家头两个字是什么，我就想很多人会发来煮酒，因为他唱的时候就是、那个、 秋秋 煮酒的天。 就听到刚才那首歌曲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想回想到很多年以前的彩铃又响起了。 对，先来听这首歌《指望》。 怕不怕被拒绝？ 我喜欢这首歌。 怕不怕被失恋？你怕不怕被沦落在宿命中妥协？当真爱宣告残缺，骄傲的玫瑰正一片片枯萎，尽管你抱歉忏悔，珍惜一旦坠跌就不能飞。别指望我了解，别指望我体会，爱不是点头就能挽回，快乐或伤悲没什么分别，心碎到终点。

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 音乐素描。 音乐素描。 晚上的18:34又来到了音乐素描的时间。今天呢，照常我们要在一本书当中选取一段文字分享给你们。 今天的这篇文字是有关于孤独的，同时呢，我们也制作了今天的打卡图。 现在呢，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今天的图片了，新鲜出炉的。 对，大家可以回复打卡，然后收到图呢，转到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是在周五的时候一并发来，我们也会有小红包送给你啊。 对，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段文字呢，是出自林语堂。 孤独这两个字拆开来看，有孩童，有瓜果，有小犬，有蚊蝇，足以撑起一个盛夏傍晚间的巷子口，人情味十足。稚儿晴瓜柳棚下，细犬竹蝶窄巷中，人间繁华多笑语，唯我空余两鬓风。 孩童学果，猫狗飞蝇当然热闹，可都和你无关，这就叫孤独吧。 怎么会爱上了他，他回家，放弃了我的所有，我的一切无所谓，纸短情长啊，诉不完当时年少，我的故事还是关于你啊。 现在你就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了， 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就可以啦。 我们都一样，陪着你回家的路上，我们的歌重复播放，迎面的风吹过你的脸颊，有我想说的话，请留下你的微笑，你的拥抱，那又怎样，只要你不害怕，我们就能飞翔，请留下 回复打卡，说到我们今天有关于孤独的文字，当然不希望你是此时此刻是孤独的，只不过我觉得有品质的文字配图，然后呢特别适合在某个夜晚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情。 对，关于孤独这个事儿，每个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人觉得说一个人显得很孤独，两个人在一起更孤独。 但是人生呢，其实最大的一个课题就是能够习惯孤独并爱上孤独。 想你的拥抱，可爱的你对我的好，我再也找不到谁能比你更好，我不管你今天到 高盛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私房歌， 你突然嗯了一声，是怎么回事？ 我就是突然把自己内心戏，嗯，我想，嗯，可以开始主播私房歌，哎，对，好吧，来到我们这个单元，就是要各自推荐歌曲。昨天呢，我们的第一轮的比拼或者是对决呢，艾科是先输掉一分。 对，0.5分。 如果你今天再输掉比赛，你就可以直接准备星期五的歌了，对不对？ 啊、哦，对、嗯，咱们现在不是这个周三罚一次，周五罚一次是吧、嗯？直接到周五是吧？ 我看来你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哦、唱歌给我们听了，所以 那没有啊。 你先来推荐今天的第一首歌。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晨光的《人间过客》，这首歌有来头了，因为作曲人大家非常熟悉，嗯、是杰克唐， 对我们前任女主播， 对、嗯、 前任女主播，对 X 感觉、哎，因为这首歌曲取的出处呢是来自咱们的一位同事嘛，他跟我分享的说、啊、其实他也是自掏腰包做的这首歌、嗯、就是晨光呢也是咱们的电台 DJ， 他就是在其中扮演的一个角色，就是一个调酒师，然后和大家分享一些 是我们电台的那个晨光吗？ 对啊， 就是那个每次从我办公室门口路过都会听到他在走廊里面唱歌那个就是各种各样的歌声，然后都会清唱着就走过去。 对，其实 旁若无人的、嗯。 其实他除了这个主播的身份，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想做一个歌手嘛。啊、然后出了这首歌曲，叫做《人间过客》，也是作为他们节目的一个主题曲，来听一下。 嗯，好，既然推荐了，我们就来听听看。我多次在走廊里面听到他清脆的清唱声的这位同事啊，他的歌，然后算是他们的合作，叫《人间过客》啊。嗯、当然，你可以给他打个分，1到10分啊。你们觉得应该几分？ 在你人生旅途写了一个收集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你也是过客，匆匆而过，把所有的坎坷归于生活，笑着诉说喜怒哀乐，而伤口却还没有愈合。你害怕吧，无常给你的起落，你怕面具取代着我，你害怕吧，岁月给你的挫折，理想随着白发褪色。我们都是过客，在人间留一抹烟火，都有璀璨一刻在被长夜吞没。我们都是过客，一杯酒种下了因果，那日重逢与星河，愿你不寂寞。 在故事酒吧唱一首你我的歌， 怎么样？看一下大家的打分情况。 其实 这儿有一个叫陈的朋友，是你是晨光本人吗？给了这么低的分。 其实这首歌曲想和大家分享一段文字，就是虽然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过客，但我们并不寂寞。如果你害怕黑夜的话，如果你觉得人情凉薄，希望能想到其中的歌词。 嗯， 悲欢离合 还是很真诚的一首歌。 一场雨换你的泪一颗，你也是过客，匆匆而过，把所有的苦难爱与执着皮囊一过，笑着诉说，而伤疤却出卖了洒脱。别害怕了，无常赋予你鲜活，所有面容都是真我。别害怕了，岁月似水融经过，洗去铅华，看日升月落。我们都是过客，在人间留一抹烟火，都有璀璨一刻 在悲唱也吞没，无数辗转离合，我没繁星也为你闪烁，你的长夜有万家灯火，便害怕了你是。 好，我替我们的同事谢谢大家给了这么高的分。真的，我觉得一首歌的好坏、优劣，无论这首歌它有多高的制作的水准、编曲的水准哈、其实就你看这首歌就很干净，这个我们的这个 Jack Tang 的创作，然后呢我们的同事陈光的演唱，他的唱腔呢啊唱腔，你看我们得。对得起我们为人家的推荐，就是说就是要点评一下，就是确实是很好一把好嗓子， 是的， 唱法呢可能不是那么的那种就是 很华丽，很华丽， 很真诚。 对， 对， 对， 这首歌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收藏，叫做人间国客。 然后综合看这首歌得分居然拿到了八分， 要取掉一个最高分和最低分。 对，最后的综合得分是八分。像 Kelly 居然给了十分。 哎呀， 他说歌本身一般，但是为了两位执着追求梦想 DJ 点赞，必须十分。 对，梦想都是最大的。 好吧，所以要这个特别送上这首歌的时候呢，要鼓励一下同事，两位同事啊。这个 Tang 一直是有创作才华的。 是的。 陈光呢，陈光老师也是， 他是其实也有创作才 华。电台好声音，对对对。好，有机会请他们来做节目哈。好，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到今天主播私房歌的第二首，来自于艾哥的推荐。 James Blunt，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二首歌曲呢，是来自 James Blunt 的 Always Hate Me， 就是总是讨厌我。应该是一个求爱不得的一个男生在为一个女生唱的一首歌曲，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对，很酸的一首歌哈。还是老样子，如果你喜欢这首歌，给他一个高分；不喜欢，给低分。一到十分，你会给几分呢？看看今天艾哥能不能赢我。 Oh God, it hurt the moment that I saw you with someone else, the one that you belong to. I never thought I'd drown in my shallow heart. I'd like to say the things I never used to, but come today, they won't ever be useful. I never learned to use my shallow. No matter what I say, and then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发。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哎呦呵， 为 James Blunt 鼓掌。 James Blunt 这首歌帮助艾科在这首歌能去掉最高分的最低分，就达到了一个9分的平均分。 所以我今天扳回一城的感觉。 你们这么喜欢 James Blunt 吗？ 对，因为其实他的很多歌曲让人听到会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啊，可以理解，可以理解。那接下来轮到我来推荐今天的歌了。 嗯， 既然我们今天提到了一个有关于孤独的主题啊，刚才说到林语堂的一段孤独的文字，然后回复打卡两个字呢，其实可以收到文字当中的精华的部分和一张图，所以我来推荐这首11种孤独，把孤独分成了11种的分类。其实这当中有可能就有一种孤独的状态是属于你，但是我刚才说了，其实一个人如果能够习惯并喜爱孤独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了， 就是享受其中的感觉。 对，愿你孤独时不痛恨孤独。 孤独时读评论，趣味署名情书，想不小心掀开了时光的典故，第十时睁开眼就已黄昏迟暮，寒星三两落在远远处，第九时海蓝时渐近，凌晨时渐露，却不见你在梦醒之处，第八时回家的路途绕了几次远路，像电台的老情歌循环着音符，愿你风尘仆仆，深情不被辜负，虽回不到过去，也回不到当初，愿你半生漂浮，此生能有归宿，愿你风雨落幕，能有人免你孤苦。 这首歌听的会让有时候会让孤独的人更孤独，心里可能会有一些凄凉的感觉，有点难过啊。 有的人会觉得说孤独什么样的时候才算最孤独呢？有的人觉得突然分手的时候一个人很孤独， 一个人去吃火锅孤独，一个人去看电影孤独，一个人去医院看病孤独，就是孤独有很多的层级。 对，分手的时候听到最痛心的一句话就是抱歉，我只能陪你到这儿了。 第六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写书，一个人拼岁月拼图，第五是骑单车过陌生的马路，在拥挤的人海中踌躇，第四是给空白的纸上画上五线谱，每一行都好像是世界的遗嘱，愿你风尘仆仆，深情不被辜负，虽回不到过去，也回不到当初，愿你半生漂浮，此生能有归宿，愿你风雨落幕，能有人免你孤苦，愿你风尘仆仆。 我觉得我今天可能输定了，这首歌得分不低，很多人给了10分，很多人在都忘了打分，然后再打卡，回复到了白街 FM。 有朋友给你打分特别不理智，我们都说了1到10分，大家给你打100分， 觉得好听吗？还有人说为了打一高分就想听艾科唱歌啊，这首歌很适合在看我们今天的那张打卡图的时候听。 回复打卡两个字，收到今天关于孤独的一张图。 第三是假装， 这首歌的平均分是8分。 假装擅长一个人独处，